五同年代都曾经称霸一时嘅法国，坐镇今期世界杯 C 组，面对秘鲁、澳洲、丹麦嘅挑战。秘鲁久违大赛，卷土重来，会唔会一鸣惊人呢？定系连续参加几届世界杯嘅澳洲能够凭经验提高一线？丹麦又有冇可能重演92年最后上车，但神奇攞欧洲杯嘅童话啊？话时话，原来三队波都分别经过附加赛生死战嘅洗礼，都系各自所属州份尾班车嘅几位乘客嚟噶。究竟有冇边队系隐藏红丝呢？定系真系法国高啲啲？今期我哋同你睇真啲，我系网络生还者 MJ。 天价转会嘅古天奴啊，暂时喺巴塞就未有料到。新近转会嘅包括有和仔啦、米希大恩啦、山神啦，都入晒波同埋有助攻。咁究竟呢个天价转会最终会唔会失败告终呢？讲起天价转会，就会谂翻上年嘅普巴。呢年几嚟啊，普巴喺曼联见数就唔多。最重要系嚟紧六月份天价嘅普巴可唔可以带领 C 组嘅法国突围而出呢？我是网络生还者阿 Win， 好欢迎回来这一节的网络生还 者， 大家好， 又是世界杯的专题啊。 哇，到 C 组了。 C 组啊都熟口熟面的，这些球队有熟口熟面的球队比较多啦。 是、 法国、秘鲁、澳洲、丹麦。 法国绝对是大热的啦。我记得在上一集讲 B 组的时候呢，好像都有同 MJ 有讲过这个法国的这个情况。基本上 B 队都已经是有讲过少少的。是啊，法国的 B 队都已经是粒粒皆星。 好恐怖啊，即係呢冇做功课由自可啦。一做功课呢发现佢真係你讲得好啱啊，即係嗰个选手阵容係好深厚啊。即係无论係前中后左中右啊。 每个位置都会有一个嘅后备囉。 係啊， 世界级嘅后备囉。 係啊，真係有排争啊，正选到。所以有一啲球员呢，譬如话奔斯马啦、列贝利啦，呢啲可能大家即係上一届都仲係觉得会系主力级嘅人马，或者系而家升级嘅人马啦。其实未必选入去，佢嘅阵容都系够踢噶。 真系，如果你话呢队 C 组呢四队咧，咁啊，我谂首名出线咧，咁马会或者外围啊，啲赌波网络嘅盘口一定系最热噶啦， 都 可能得一点几、一点四几或者一点五几。 如果真系计牌面嘅话，咁啊，我哋睇下佢嘅往绩先啦。即系譬如一六年啦，比较近期啲欧洲国家杯啦，虽然佢攞唔到，咁但系咧，因为佢主办国嚟嘅，咁但系佢都入到决赛嘅，咁啊输俾上一次我讲嘅葡萄牙啦，系啦，咁啊，但系咧佢都即係對板嘅，即係佢譬如話喺小組賽咧都係2-1贏羅馬尼亞，或者去到淘汰賽嘅階段咧都2-0贏德國啊咁樣嘅，係啦，咁啊係呢個決賽嘅時候加時輸俾葡萄牙嘅啫， 比較再好少少嘅成績啊。如果由頭先你睇緊所講嘅60年代開始啦， 方停嗰陣， 係即係譬如86年咧，唔知 MJ 有冇開始睇世界盃咧？ 冇，好細個，唔係未出世。 其實86年嘅世界杯咧，法国系好好成绩。 系咪方婷啊？就系 帕天尼。 帕天尼 ，OK。 帕天尼。咁其实86年世界杯其中一场被誉为系最精彩嘅世界杯赛事，就系法国对巴西。咁当其时，帕天尼带领嘅法国咧喺八强嘅时候系赢咗巴西嘅。 嗰个就久远啲，98嘅法国都好睇。 98嘅法国 近期啲啦，有 翻 记忆啦，系咪？唔好讲到八。 其实86年都有记忆。 边有记忆啊？唔系。我未出世啊，大佬。 Okay, 黑白电视嚟嗰阵时系咪？ 咁啊，讲九八年咧，都系好睇嘅，一路杀入去到决赛系都算系半爆冷嘅。 即系当年大家未可能会有啲印象嘅就系、是、当时朗拿度带领嘅巴西系啦，好似系大热门咁样面对住决赛嘅法国，当时系个个以为巴西好劲，就巴西可能系让半球咁样添。但 系 到而家时候睇翻，其实当年嘅法国咧一啲都唔会渣过巴西嘅， 还 有迪西里啊，利沙拉。数啊，杜林啊，嗰个后防线系好强大 嘅。马基里尼、 伯兰斯、亨里都系后备嚟嘅。 系 啦，韦拉啊、比提啊、斯丹特金斯啊，呢全部都系即系升级战将啊。就算净系论牌面啊，都唔输俾你。咁何况佢主场、啊？ 所以98年之后咧，到2002年嘅世界杯咧，又创造出一个神话，法国系小组出局嘅，系喺众即系大家会。 俾佢有好大期望之下咧，就小组出局啦。02年嘅世界杯， 咁我哋又唔好讲太久远啦。我哋睇翻上届世界杯咧，其实都OK 嘅，即系譬如佢都系同洪都拉斯、瑞士、厄瓜多尔同组，咁同今届嚟讲其实差唔多啊，嗰啲选手嘅级数。咁佢上届都系小组首名嘅，两胜一和就和咗厄瓜多尔，和咗南美嘅球队。咁啊小组首名，咁啊去到淘汰赛咧都2-0赢利亚利亚，就输咗俾最后嘅冠军德国嘅啫。咁系都有少少收获嘅。14年咧嗰个世界杯最佳年轻球员就系头先你提过嘅普巴啦。 系，其实嗰场对法输俾德国咧，我仲有印象系晓慕斯嘅头槌嚟嘅，冇记错。系啊，系中场罚球前少少啦，咁啊边线左边咁样斩埋去，跟住头槌顶入，跟住就依一球带到尾。 系，但系其实系五波嚟噶嘛，应该。 都 OK， 一如以往嘅大战咯，闷咯。一般大家对佢有期望嘅大战出嚟就会几闷下。 咁啊，希望佢分组赛嗰啲唔系大战啦，即系法国对秘鲁啊，法国对澳洲呢冇咁闷啊。咁啊，睇下佢哋阵容啊，嗱，睇阵容真系粒粒皆星。即系如果你中意睇球星嘅话咧，睇阵容啱啦。嗱，咁我哋譬如可以讲下啦，譬如前锋有啲咩人马咧？嗱，头先讲宾斯马未必入选啦，但系佢系 BBC 之一啊，系一个球星啊。咁啊，譬如话讲下阿仙奴嘅前后马布。好啦，基奥特、拿卡锡迪其实都是法国的国脚嚟嘅。 不过古拿卡锡迪、基奥特应该未必有正选啦，因为始终在佢前面嘅有当红19岁啊，1998年嘅麦巴比啦。 麦巴比就可能是偏逆风嘅人物，会唔会咧？即系嗰个 finishing 嘅人咧，喺佢之前嘅应该系阿基士文啦。 系啦， 马体会嘅基士文系啦。咁啊，麦巴比呢啲你讲得好啱啦，即系而家系2017年嘅金童啊，冠军啊，就系佢啦。咁亦都系天价转会喺过去嘅夏季冬季其实都吹过，咁但系就冇成事。如果唔系咧，可能佢都系三甲嘅转会费嚟嘅。系，而家喺 PSG 同阿尼马做紧拍档啦。 大家唔好忽略，除咗基斯文之外咧，仲有以一个天价由多蒙特转会巴塞嘅丹比利。 丹比利 exactly 就系呢个所谓德甲嘅个人王啊，纽波王。佢系金童嘅亚军啊。咁你谂下，17年虽然啲金童咧过去都唔系个个成功嘅，咁但系而家即系金童冠亚军都喺法国队度。 系， 仲有一个系过气金童，2015年嘅金童，曼联嘅马迪尔。 系， 即系话佢其实好多金童在阵啊。 系，不过而家睇翻马迪尔有冇入选咧，就真系有冇资格入选啊？ 系， 因为实在太人才仔 啦。我谂23人大军都可以选下佢嘅，即系买佢个未来啦。咁但系佢未来咧都有好多人嘅，譬如话咧近嚟咧即系而家冬季转会窗啦，近嚟 利马咯， 系啦系啦，林马，即系曼联买想买嘅人啦， 摩纳哥嘅球员啦，好多人传过话想买噶啦， 有 利物浦啦，咁啊曼。联啦，就好多队曾经同呢个林马啦拉上关系嘅，不过最终都系唔成事啦。 跟住好似有个高文阿仙，拜仁个高文咧，好似系阿仙奴话想过买嘅，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嘅声音系听过嘅。咁仲有好多嘅一啲边缘嘅国脚啦，我唔讲，未讲啲些劲嗰啲先，讲一啲边缘国脚咧，就有车路士嘅巴卡约高啦，热刺嘅梅沙斯素高啦，呢啲已经系边缘国脚嚟噶咯。但系佢好多球队可能系讲紧必然正选嚟嘅。 系咁，如果咁样讲，可能再可以数埋拿斯利啊，呢啲都仲可能。 拿斯利应该都算淡出啦， 系淡出，但系始终都系经验丰富咯，即系都，但系实在太多人啦。 跟住我哋 头 先未讲嘅升级战将普巴啦， 系啊， 咁仲有而家英超啲人好多人话最佳嘅防中系阿简迪啦， 简迪啦， 系啦，咁跟住系上16年仲系主力，而家唔知会唔会系有少少淡出嘅皮耶啦， 系， 仲有个我睇翻佢近呢10场8场嘅出场阵容咧，都经常出嘅马道迪啊。 系 系啊，系啊，祖云达斯嘅，我哋可能少啲睇意甲，但系佢都系一个即系几好嘅人物，都会成日听过佢嘅名嘅。 咁所以其实中前场以至到个后防都真系好无敌 嘅。嗱，后防有啲咩人咧？后防有皇马嘅华拉利， 系 巴塞嘅乌迪迪，阿仙奴嘅高斯尼，PSG 嘅古沙华。 真系好无敌噶啦！佢呢个前中后，如果系正正常常嘅发挥， 不過足球是咁樣嘅，即係你逐個人砌係好強嘅，好似我哋上一集嗰講個比利時啦，咁、比利時你都係逐個人砌，有夏薩特，有盧卡古，有龍門，有古圖爾斯咁樣，係啦，即係你逐個砌同落到場去發揮，係咪同樣咁情況咧？ 冇錯啦，咁啊，佢哋唯一爭嘅可能就爭個球星咯。咁而家唔知以前有斯丹啦，再早之前可能有帕堅尼嗰啲啦。咁今屆會係邊個球星咧？咁樣咁會唔會係基士？大家就睇咧，可能會係呢個麥巴比啦。如果麥巴比能夠擔起呢一個大旗啊，即係能夠成為一個進攻嘅核心嘅話咧，咁佢唔單止係成為呢個法國嘅一個球星啦，甚至可能係即係呢一個世界盃嘅一個最升級嘅戰將啦。 嗱，讲咗咁多时间法国啊，咁其实都睇下另外嗰三队啊，或者我哋亚洲区域熟悉啲嘅澳洲啦。 澳洲咧就之前唔系亚洲啦，就系、是、之后加入咗我哋亚洲足协啦。咁听说咧就话即系想系即系佢觉得啊，想过嚟呢边就多啲机会参加呢个世界杯啦。咁都确实做到嘅。咁但系咧亚洲足协点解会俾佢入嚟咧？就话系想加大即係加大呢、這個我哋亞洲嘅球隊嘅進步空間。咁但係而家入咗嚟之後，其實都過咗幾屆咧，其實佢有冇真係加大到我哋嘅嗰個亞洲足球嘅水平咧？其實就好似唔係好覺。 覺就真係唔覺啦，本身嘅入佢係2011年左右， 左右啦， 有冇記錯？咁喺2010年，佢即係由澳洲由大洋洲轉過嚟亞洲之前，其實日韓、沙地阿伯、伊朗呢啲都係強隊嚟。 係啊， 你話有冇啲咩掀起咗一啲嘅咩進步熱潮咧？就唔多覺。 反而我覺得咧，雖然我已經做咗功課睇佢陣容咧，我都覺得佢而家係渣過係加盟咗呢個亞洲足協之前添啊，可能佢俾亞洲拉低咗添啊。 因為澳洲嚟亞洲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因為亞洲係會有直接進入決賽周嘅資格，而大洋洲無論你點樣踢，都會要面臨一隊南美嘅球隊踢呢隊附加賽。咁往往咧就都幾惡踢㗎。你南美落得嚟嘅就係、是，如果冇記錯應該就係秘魯咯。 係啊，可能 就係秘魯。系咪就 系 秘鲁咧？ 系啊系啊，秘鲁、 秘鲁赢咗纽西兰 啊 嘛。 系啊 ，exactly 啊。 系啊，咁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咁嘅局面啦。都不过睇翻啲阵容啦。如果澳洲嗱，如果你话踢亚洲杯啊，或者系大洋以前大洋洲杯唔使提啦，一定系一枝独秀噶啦。你话亚洲杯其实战绩唔差噶，澳洲好似系上届嘅亚洲杯冠军嚟嘅。 亚洲杯佢应该就有权去问鼎嘅。咁我哋可以睇下佢近期啲咧，佢咧有一个优势嘅，佢咧有份去踢呢、這个系啦，因为亚洲杯冠军有份去踢呢个洲际杯嘅，洲际杯。咁佢系同德国啦、喀麦隆啦、智利咧系同组嘅，系啦。咁佢系输俾德国啦，2-3啦，都不过不失啦。咁同喀麦隆、智利都系打和嘅。咁其实呢个战呢、這个咁样嘅战绩咧，其实都算過到人嘅，即都 OK 啦，合理啦，對方都係啲勁女嚟噶嘛，非洲冠軍、南美冠軍咁樣。 咁所以都幾唔睇好澳洲，其實 係。譬如啦，我覺得今屆佢算好彩嘅，因為上屆咧2014年世界盃咧，佢係真係死亡之組，佢同智利。 荷兰咯、 西班牙、 西班牙 呢三队同组 ，exactly， 咁啊，即系三场都输啦，咁啊出咗局啦。咁喺之前咧，譬如话去到2006年咧，佢系入过16强嘅，就输俾当时嘅冠军意大利，系呢个系佢最好成绩嚟噶啦。 再之前嗰届输俾意大利应该系 2006啊。16强输俾意大利，系啦，咁2010年佢都有参加嘅，系啦，但系2006年嗰个就系最好嘅成绩咁样，咁佢今届即系法国系劲啦，咁但系另外两组又唔系话佢一定唔可以战胜嘅对手嚟嘅，咁所以佢今届佢而家最好都系16强啫嘛，只要佢出到线嘅话咧，其实都系等于系打和最佳成绩噶啦，如果再行多一步啊，出线嘅时候好彩啲，对住对一队渣少少嘅球队，咁佢有机会可以行前多一步嘅。 而家佢系呢个C 组嘅，如果佢系出到线啊，就换言之会对 D 组嘅，咁啊，我相信佢唔会系首名啦，即系最大嘅可能性就会对呢个 D 组嘅首名。 好难讲嘅，系啊，好难讲。 波系圆嘅，都系讲嗰句波系圆嘅。 咁咧呢一度咧，我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咧，就系澳洲咧，虽然喺呢个世界嘅球坛上咧，佢唔系强国啊，咁但系佢喺移民嘅世界咧，佢系强国嚟嘅，真系嘅。咁咧，你唔好笑住先。 对呢个足球咧系绝对有影响嘅，因为咧佢系有好多英国啦、德国啦、意大利啦、希腊啦，甚至系日本啊、韩国啊、华人啊咁样咧、 嗯， 一个文化共同嘅社会啊，咁所以佢嘅足球理念咧都系有呢啲嘅元素侵入嘅，咁当然 都可以共和啦， 系啦，咁当然啦，佢嘅嗰啲球员咧，咁其实可能都系同呢啲国家系有一定嘅息息相关嘅关系啦，咁、 嗯、 所以佢踢法咧其实。你可以话佢系共融又得，但系佢又冇一个，即系佢又系你睇唔到佢究竟系亚洲系啊，定系欧洲系啊，定系南美系啊咁样嘅。咁所以系有啲自成一国嘅嗰种嘅情况。 系 系啦，咁佢而家最大名气其实都系嚟自英国呢个人啦。咁啊，譬如话咧，大家可能 仲有熟悉嘅卡希尔啦， 仲喺度噶， 系喺度嘅，踢紧墨尔本城啦。 佢系佢系附加赛入呢个世界杯噶嘛？ 系 附加赛咧，佢对叙利亚。入波个就系卡希尔啦， 我有睇嘅，我睇直播头锤顶入嘅，好似唔系入一球， 入两球啊， 系啊， 系啊，佢系一比一，跟住加时嘅时候佢都系入两球波， 因为我有睇直播嘅， 系啦、啊，咁喺啱啱过去嘅洲际杯咧，就佢都有出场嘅啊、嗯，卡希尔，但系出一场啫，即系唔系场场都出。咁而家究竟边一个系嗰个重心咧？哇，真系有个叫即癫拿克嘅人，咁啊而家踢紧维拉嘅，之前系水晶宫，咁喺呢个世界杯佢系踢咗两次附加赛嘅澳洲，佢、 嗯、 系对洪都拉斯咧，佢系呢个即癫拿克嘅人啊，系、嗯、门开三度嘅， 系 咁啊，即系都系个重心球员嚟嘅。 不过呢个重心球员都已经年届33岁啦，咁啊，希望可以有足够嘅体力去应付呢个密集嘅分组赛先啦，三场比赛啦。 然后仲有一个隐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嗯、咧话说咧，佢一路由2014年世界杯咧嗰阵时到而家啦，到带而家叫成功晋身世界杯嘅32强啦，咁系有佢原本个教练叫做普斯迪高路咧去带领嘅， 系 咁但系咧喺12月嘅时候咧，其实呢个普斯迪高路咧辞咗职， 系 啦，咁啊令人有啲震惊嘅，好似而家去咗教日职咁样，咁而家接手咧就由呢个云马域克接手，咁其实都即系等于将过去嗰四年从嗰度 又要重新再去磨合过咯， 呢个会系佢哋隐忧嚟嘅，咁、究竟会对球队嚟讲会系带嚟一个好事，一啲新嘅冲击啊，定系其实会令到佢哋即系军心不稳咧？咁啊，真系睇下佢哋去到决赛周咩环境啦。 好啦，咁我哋睇埋另外两队啊，咁啊。先讲下最后一个出线名额嘅秘鲁啊， 秘鲁 系啊，秘鲁其实嗱，我哋唔系太熟悉啊，不过原来佢都有唔少嘅外流球员噶，嗱，大半队都系秘鲁本土揾食嘅， 系 唔少嘅， 佢啲外流咧系外流去巴西嘅球会啦，美籍啊、墨籍都去噶嘛， 德甲都多噶， 德甲都多啊， 都多噶，有呢、這个。嗰啲雷納啦，法芬啦，法芬就以前04啦， 系而家系应该喺俄罗斯踢紧嘅， 系 系啦，咁佢都算半个主场 嘅时候都系德甲，喺德国啦， 又去过荷兰啦， 咁同埋比较出名嘅就系以前踢过拜仁嘅比沙奴啦， 系 好多年噶啦， 而家都份啊， 而家都40岁噶啦， 咁咧秘鲁其实真系喺世界杯嘅舞台度咧系一个久违了嘅朋友嚟嘅，即系我谂我唔知你，我谂你都冇睇过，佢原嚟上一次咧要。到82年， 系 系啦，先至系世界杯嘅决赛周出现过， 系 咁，但系佢咧都系老臣子嚟嘅，佢系第一届嘅世界杯啊、 嗯， 第一届世界杯得13队嘅啫，几时我唔记得啦，即系得佢系嗰13队之一嚟嘅，咁、今届就叫做卷土重来啦，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唔熟悉佢咧都系正常嘅，咁、佢有一个除咗头先讲嘅法芬咧，有一个人咧，大家可能会认识嘅叫做何西古里鲁， 系 咁啊，而家喺巴甲噶啦。 系 咁咧，佢有啲危机噶，之前咧被全球停赛噶， 系咁点解咧？ 喺外围赛嘅时候，唔知冇验尿嗰啲啊，即系迟咗去验禁药嗰啲啊，系啊，冇验禁药，咁系全球停赛，系话停一年嘅，咁跟住唔知点样俾佢上诉咧，就决定俾佢停半年啦，可能都有少少望开一面啦、因为佢系而家嘅队长重心嚟噶，秘鲁嘅队长重心，咁就啱啱喺5月就可以停完，咁但系话晒都停赛半年，可能对佢嘅状态都或多或 但是全球停赛， 全球停 赛，即是基本上除了家打 FIFA 之外，都在街场自己对着龙门射下波，都不可以参加任何正式比赛， 系啊， 咁会有好大影响咯。 咁所以佢嘅阵容其实就如果就咁数排面咧，莫瓜同法国比啦，同澳洲可能都是5-5波嘅啫。 系啦，可能再低过澳洲少少添，因为佢比较不出嘅球员，除咗头先讲嘅法芬啦，同埋何西古里路之外咧，就得翻咧，譬如话中场踢过屈福特嘅安达卡里路啦，系啦，踢过菲燕诺，踢紧菲燕诺啊，一个叫做连拿度泰比亚，已经系佢哋比较出名嘅重心球员嚟噶啦。 嗯，哦，我仲记得讲开秘鲁嘅出线啊，即系佢系以南美嘅第五名去踢嘅。其实我好有啲印象咧，就系、是、如果佢个第五名咧，都系最后嗰一场嘅最后嗰几分钟去决定去嘅、因为本身佢应该系第四嘅，好似系唔记得哥伦比亚，唔好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比亚啊，唔系哥伦比亚最后几分钟入波就踢咗佢落嚟嘅，啊，详细情况真系唔记得啦，因为南美嗰个分组赛实在太混乱啦， 即系佢都入选嘅，入围 本身系入围， 系啦，不过就争在即系究竟要踢附加赛啊，定系唔使踢附加赛，咁而家都都 叫做附加赛啦， 对新西兰啊都 OK 嘅。 有身份证都应该都 OK 嘅。 咁啊，秘鲁啊，即系个实力就其实即系一般啦。可能佢哋未今届都系攞下经验，咁啊之后再睇佢哋点样。咁啊，跟住嗰队球队咧，应该就会系乐观少少啦。就系剩翻嚟嘅丹麦。 哦，丹麥大家最出名嘅就係尋日啦，熱刺嘅其中一個球員啦，冇插水嘅，依個冇插水嘅。 阿基斯丁亞歷神， 係啦，係啦， 應該都係最為人熟悉嘅熱刺中場大佬啦，好似話可以踢皇馬添。 係，其實好後生嘅啫，如果冇記錯，艾歷神成名得比較早，但其實都係25歲嘅啫。 係，都係一個好出色嘅中場啦。咁原嚟咧，丹麥咧雖然有基斯丁亞歷神呢一啲咁出色嘅球員，但原嚟喺世界杯舞台都缺席咗几届噶啦，2014年世界杯，2016年欧洲杯佢都冇份踢，缺赛周嘅原嚟。 诶，讲一啲历史咧，其实丹麦都系一个几传奇嘅球队嚟。 92年 本身系冇得出线呢个嘅欧洲国家杯嘅决赛周，正正系南斯拉夫打仗内战，就补选候补嘅情况下去勇夺。嘅歐洲杯都算係當年嘅一個奇蹟嚟， 係同埋嗰屆即係佢之後呢個陣容咧，再去踢98世界盃咧，都係令人哋最印象深刻嘅。 係 即係嗰陣時對住巴西都係啱啱輸 16强嘅時候，八強應該係輸俾巴西3-2。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啱啊啱啊， 好好睇嘅。 係啊，有盧達兄弟啦，有舒米高啦，係啊，好多嘅好手都喺入邊。嗰一屆嘅丹麥係最強，跟住之後就好似有啲後勁不繼啦。 係，所以期望啦，今届嘅丹麦都有舒米高啊， 卡斯柏舒米高就系嗰个舒米高个仔啦， 系啦，都有舒米高啊，咁啊可能会带领丹麦睇下可唔可以再走得远啦。 咁佢都有啲球员咧，即系 大家出名啲嘅，譬如 钟坚斌啦， 系啦，钟坚斌啦，大家最熟悉的。 外围赛都有份踢嘅，都有入12码嘅，而家喺挪威嘅洛辛堡落脚。咁啊，阿宾特拿系啦，咁以前都踢过阿仙奴，都叫一个英超射手啦。 系， 咁佢有啲新人嘅，譬如话一个多尔贝治，踢阿迪士嘅。如果唔系睇开荷甲咧，唔会识佢。但我对佢啲印象咧，就记得喺曼联上届欧霸杯嘅时候咧，同佢对垒过嘅。咁呢个金毛仔有啲表现嘅，我记得。咁跟住咧，佢哋其中一个嘅得分锁匙咧，就有一个叫做尤素夫保神嘅人物，就系、是、踢紧德甲莱比锡嘅。 啊，莱比锡战绩就唔曳嘅，有欧联踢嘅，应该都可以即系凭住呢啲比较多嘅出场啊，同埋喺国际舞台可能可以带队波。行得更远咯，其实仲有唔差嘅、哦，佢后卫有车路士嘅后卫嚟嘅，基斯丁神喎、 哦，系，仲有一个叫做卡积亚系佢哋队长咯，系、啦，都系欧洲联赛，但唔记得边一队啦。 好期待，真系好期待喺呢个爸爸舒米高带领欧洲杯之下，再由仔仔舒米高带领丹麦可以赢到世界杯。 可能走得远过爸爸已经好叻噶啦，夺得世界杯。 世界杯啊， 我觉得就童话嚟嘅，佢爸爸都未攞过，系啦。咁但系佢已经譬如话丹麦嘅世界杯系去到8强，咁即系佢爸爸嗰个丹麦啊98世界杯。咁如果仔仔呢个丹麦咧系可以去到8强更远，其实4强，其实肯定已经系一个好出色嘅成就嚟噶啦。 不过逢真。叫舒米高嘅咧，姓舒米高啊，唔系叫舒米高，姓舒米高嘅咧，都会创造或多或少啲奇迹嘅。譬如我哋而家依个舒米高仔仔都带领个李斯特城勇夺英超啦。 系、哦，但系佢可能就得呢一个奇迹，唔会有咁多奇迹喺身上。 好难讲嘅。 咁不过今届都值得期待咧，就系北欧兄弟啊，即系终于咧系几队北欧队咧一齐加入呢个世界杯嘅大军啊、除咗有今次嘅丹麦之外啦，咁其实其他组咧有瑞典同埋冰岛，咁、所以我哋睇下丹麦。 可唔可以同其他嘅呢个北欧兄弟一起喺呢个淘汰赛啊共思一起系再会思啊？ 好，咁嚟到尾声啦，咁白啊 MJ， 你会睇好边两队咧？其实除咗法国之外，法国一定系必然噶啦。 其实肯定系法国，咁但系跟住另外嗰三组三队咧，我觉得有少少五波。咁你话球员嘅平均能力值、经验值咁啊，当然系丹麦啦。咁、但系其余嗰两队系咪冇得踢咧？又好难去咁样去定论嘅，因为好多南美嘅球队，譬如话上届厄瓜多尔咧，都系有一定嘅战斗能力嘅，咁所以系睇唔通。反而我几睇淡澳洲嘅， 系我都系睇下澳洲。 系啦，咁所以就睇下其实第二名之争 系丹麦同埋呢个嘅 秘鲁 系啦，之争啦，都系丹麦称先嘅啦。 系啦，咁同埋又睇下法国系咪究竟可以系一开始即系会唔会有万二嘅情况啦？如果滑铁卢俾呢两队试一队嘅话，有时首名次名系咁样交换都有可能噶嘛。 咁啊，下集翻嚟啦，我哋就睇下 D 组嘅情况。我比较期待嘅就系。预估啊，舒米高仔仔带领嘅丹麦会对住 D 组边一队嘅首名呢？ 好， 我哋下集翻嚟再同大家分享一下， 下次见。